嘅献王墓，墓尘珠系咪真系深藏于献王墓之中？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松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遮住天空嘅一大嚿黑云，被淤积嘅地气一冲，中间嘅裂痕越嚟越大，万道霞光响条罅度射咗落嚟，空气亦似乎响环形山壁度急剧咁旋转，发出呼呼声嘅风声，充满咗不祥嘅感觉，好似世界末日就要嚟临啦！巨大嘅气流响呢个漏斗里头来回咁冲撞，我哋身处绝壁，上又唔系，落又唔系。劲风吹过，觉得个身啊，好似纸扎嘅咁，随时都有可能被卷起身。个天话变就变，唔使半分钟啫。我哋周围依家气流澎湃，好似有千军万马冲紧过嚟嘅咁，风大到啊，人想擘大口讲句嘢都唔得。我将登山头盔条带勒紧啲，孭住行唔到嘅杨雪莉，对肥仔指咗下山壁度嘅一条石罅，示佢暂时入去匿下先。肥仔竖咗一只大拇指，又拍咗下自己嘅头盔，孭住重力力嘅背囊跟响我嘅后面。漏斗四壁到处都有被粗大藤萝撑裂，或者系被改道前薄布冲开嘅细小岩缝。肥仔侧住个身，总算系可以勉强咁逼到入去啦。条罅唔系好深，三个人入晒去之后就塞到满晒啦。我叫肥仔捐入去最里头，杨雪莉响中间，我响最外边。大家用登山绳互相连埋一齐，就咁一阵啫，水潭又涨高咗一大截，气流卷起无数嘅水珠，就好似倒水咁灌入嚟我哋藏身嘅石罅里面。每次被水珠打中，身上都一阵剧痛，但系又唔敢撑开金刚伞去挡。如果唔系，肯定会被气流卷走。只好尽量咁向里面逼，逼到最里头嘅肥仔呢，嗷嗷声咁喺度叫。我哋嘅处境越嚟越凶险，外边气流响岩壁度拍打激荡嘅声音，震到人嘅耳膜都就嚟穿啦！松谷深处嘅地气被压住咗两千年，一旦爆发，绝对系不亚于火山爆发嘅。加上漏斗嘅特殊地形，对喷射出嚟嘅地气产生咗巨大嘅反作用力，将全部嘅潭水都卷晒起身，形成咗一个巨大嘅水龙卷。水里头所有嘅嘢都被卷咗上半空。就连岩壁道嘅千年老藤啊，都被连根咁拔咗起身。岩壁道嘅呢条罅算系救咗我哋一命啦。水龙卷一旦形成，佢嘅能量会集中响中间，而唔系向外扩散。我啱啱想用金刚伞挡响入口，防止有咩变化。只见洞口嘅水雾突然消失咗，外边嘅光线亦随即被遮住。我啱先个脑一片空白，家阵突然醒唔过嚟啦，即刻着咗头顶嘅战术射灯。只见岩壁石罅外边，被一大嚿黐立立嘅嘢遮住咗，里面仲夹住好多漆黑嘅手臂。呢啲嘢似有质，又似无质，漆黑黏滑，正想逼入嚟呢条石罅度。侍童扶响个万年玉之壳度，似系个腐烂发臭咗嘅大肉箱，佢竟然冇俾水龙卷卷走，而系黐响岩壁度爬咗上嚟啊！我见个尸洞已经嚟到面前，大吃一惊，马上就缩手啦。杨雪莉嗰把祖传嘅金刚伞即刻就被扯咗入个尸洞里头，我倒吸咗啖凉气，呢把金刚伞水火不侵，眨下眼啫就被个尸洞吞咗啦。连渣都冇啊！我哋咁嘅血肉之躯，又点顶得顺啊？我哋依家已经到咗山穷水尽嘅地步啦， 唯有将献王嘅人头抛出去引个尸洞啦。但系个人头俾我装咗入肥仔嘅背囊里头，攞出嚟起码要有十几秒，但依家恐怕唔使三秒啊，个尸洞就会逼入嚟，将我哋监生吞咗。我把心一横，攞起支冲锋枪，将弹夹里面剩低嘅子弹全部打晒入个尸洞度。机枪嘅扫射声不断咁响起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啲子弹就好似打晒入泥瓣度咁。但系嗰团黑色嘅烂肉，净系微微咁退咗两下，丝毫伤唔到佢，继续慢慢咁向我哋藏身嘅石罅蠕动。正响呢个千钧一发嘅紧要关头，呢嚿腐肉突然好似被一股强大嘅力掹走咗。原来呢嚿老肉汁啊，虽然系吸住山崖，但仲系有一大部分被水龙卷包住，最后呢都系被卷咗上天。我心啊，仲响度系咁搏搏搏搏咁乱咁跳，似乎连身后杨雪莉同肥仔嘅心跳声都听到啊！我拧翻转头睇下杨雪莉，见到佢嘴唇都青晒，面度一啲血色都冇，只系勉强呢仲有一啲意识，随时都好有可能会晕低啊！就算即刻用罗米去解尸毒，佢只脚保唔保得住都仲系好难讲啊！谂到咁，个心就觉得好难过啦。但系为咗安慰佢，只好夹硬支啲笑容出嚟，用手指咗下个天，对杨雪莉同肥仔讲啦：献王啊，终于登咗天啦！我哋都算系送咗佢一程啦，留低咗佢个头同埋几件名器。王司令啊，快啲，快啲攞啲糯米出嚟啊！肥仔被坑在里面，要忍气收腹才企得落嘅，更加咪讲话攞糯米啦，连讲嘢都成问题啊！我正想褪后啲，褪啲位出嚟俾佢，只见杨雪莉紧咬嘴唇，艰难咁指咗下我嘅后面，突然石罅里头嘅光线又暗翻，我拧翻转头一睇，见外边嘅水龙卷已经停咗，可能系地气已经释放晒啦。嗰嚿烂肉呢，又响半空度跌翻落嚟，不偏不倚，啱啱好啊跌翻响原嚟嘅位置，死死咁吸响岩壁上面，有一股浓汁正流紧入嚟。我将献王嘅祖宗十八代都闹晕啦，唔知系条死老嘢冇咗个头升唔到天呢，定系整定系条死老嘢升到一半呢就要跌翻落嚟噶啦。就响呢个时候，听到一声沉重嘅金属撞击声，顺住岩壁传咗过嚟，好似系把巨大嘅重剑由高空度跌咗落嚟，撞正洞口嚿腐肉，直接就将嚿嘢撞咗入水潭底啦。巨大嘅撞击声几乎将只耳都震到聋晒，第二次死里逃生啦，但仲系蒙查查咁，唔知系咩救咗我哋？唔通系献王条死老嘢多行不义，遭天谴俾雷劈？杨雪莉好辛苦咁对我讲： 系 B24 轰炸机啊！ 我恍然大悟啦，原来潭底嘅轰炸机都被水龙卷卷咗上天，真系时也命也啦。其中嘅玄机恐怕边个都讲唔清。献王自以为天机在握，点知冥冥中皆有定数，登天长生之道，凡人又点能够奢求呢？但系生活响献王嗰个时代嘅人，估计仲未了解到大自然嘅规律。我对杨雪莉讲啦，今次呢只玉角应该就彻底玩完㗎啦。我哋諗下计，将你脚度嘅尸毒清咗先，然后再爬上去啦。杨雪莉就讲啦， 仲未完㗎。你唔了解尸洞，就算係轰炸机咁嘅外壳都会俾佢食埋。而且佢嘅体积会越嚟越大。这个人头一定有啲乜嘢吸引住佢，唔使几耐，最多一个钟，佢就会追上我哋㗎啦。 我听见佢咁讲，个心不免有啲绝望。 唔通攞咗献王嘅头，就真系唔可以离开松谷啦咩？稍微谂咗下，要搞掂呢嚿成咗精嘅玉之壳，唯一嘅办法就系要去到青龙顿北腾风走马嘅地方先至可以解决。而嗰个地方呢，就正系响谷口度啦。不过谷口离呢度仲好远啊，要医好杨柱你只脚先。如果唔系孭住佢啊，都唔使知走得几远啦。依家每一秒对我哋嚟讲都十分宝贵，至少要响呢一嚿烂肉卷土重嚟之前，离开呢个被水龙卷刮到变晒形嘅大漏斗先得啊！我同肥仔即刻扶住杨柱嚟，嚟到外边嘅栈道上面。家阵天空乌云已经散咗，四周嘅藤萝几乎都变晒形，稍为细啲嘅几乎都断晒，到处都见到翻咗肚喺度喳喳跳嘅鲤鱼。凌云天宫嘅屋顶以及嗰啲金碧辉煌嘅装饰都被卷到冇晒。天宫睇起身呢，就好似系个光捋捋嘅烂窑洞。谷底嘅薄布飞泻而下，奇幻壮丽嘅龙纹已经不复存在。潭底嘅水气被日头一照，折射出一抹红光。虽然经过洗劫，但却扫走咗先前诡异嘅气氛，整个环境显得幽静祥和咗好多。我同肥仔都冇心机去睇周围嘅变化，嗱嗱声同杨雪莉急救，将剩翻嘅糯米都攞晒出嚟。我将啲糯米分成三份，先攞一份用清水开咗，敷响佢只脚上面扎实，慢慢吸翻啲尸毒出嚟。按照摩金教位自古相传嘅秘方，凡系中咗尸毒嘅人，要每隔半个时辰就换一次糯米，连敷九次先至可以救翻条命嘅。但系依家嘅糯米最多只能够应付九个钟头，九个钟头呢，绝对冇可能翻到彩云客栈，真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啦！我同肥仔都系一筹莫展。我叫肥仔先去睇实个潭底，然后揾咗几粒被施气嘅红莲妙心丸俾杨雪莉食咗，都唔知呢啲药可唔可以阻止施气嘅扩散。我谂咗下，又将剩低嘅糯米分成四份，但系份量唔够又怕冇作用，真系急到个头啊，青筋都现晒出嚟。但我知道急都冇用嘅，只要尽力而为，听天由命啦。肥仔分咗剩翻食得嘅嘢。我自己都饿得好凄凉啊，将分到嘅食物全部塞晒个口度。但系呢啲食物又点够喉啊？只好忍住饿，孭起杨雪莉，叫放手嘅肥仔走啦。顺便问下佢，嗰嚿烂肉有咩医用？肥仔拎起个背囊啊，同我讲啦：， 哎呀，太高啦，望落去啊，头都晕埋，咩都睇唔到啊。 佢讲完呢句话，呕咗下。突然攞起支冲锋枪嚟对住我，拉开保险伞，睇个样似乎系要向我开枪咁。我即刻就退咗步讲啦：，喂，王司令，嗱，无产阶级嘅枪口从嚟都唔对住自己嘅战友噶吓。但我此话一出，就应知道肥仔系咩意思啦，一定系我背后有咩嘢。唔通嗰个尸洞咁快就吞晒轰炸机嘅残骸？又静鸡鸡咁追咗上嚟，我孭住杨雪莉喺条狭窄嘅栈道上面一转身，已经顺手立起咗把工兵铲。一回头，见到啲出人意料嘅嘢啊！我不由自主咁向后退咗两步，孭住已经昏迷嘅杨雪莉，同肥仔企成犄角之势。山岩上面有一大团被水龙卷吹跌咗落嚟嘅粗大藤蔓。扭埋一堆，啱好跌咗响栈道嘅石板上面。由于栈道几乎系陷响反斜面嘅石壁里头，距离水龙卷嘅中心好远，所以损毁嘅程度唔系好大。不过就铺满晒由潭底同山上面刮落嚟嘅水草断藤，显得面目全非，到处都系。松谷嘅大漏斗生咗好多植物，今次系被吹到乱晒笼啦。跌响我哋唔远嘅嗰团植物，似系一截粗大嘅植物枝蔓，有水桶咁上下粗细， 全部都是绿色的，上面生了很多菱形的粗短刺。这一嚿嘢除了非常大之外，同其他的植物冇咩唔同。嗰条藤蔓中间披咗一大忽，里面裂开咗个口，有一个半截赤裸嘅女人身体露咗出嚟，个样生得唔错嘅，只系耷低个头，眯埋双眼，喐都唔喐，皮肤睇起身就好似凝脂咁，但系咧就绿得好得人惊。由于植物是绿色的，里面的女人亦都是绿的，所以一开始是没有遗意，直到要走了先至被肥仔无意中发现了。我同肥仔对望了眼，原本是想着立架撑喐佢了，但现在看真点都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料来的，是人定是怪呢？看她的样子喐都不喐，似乎是具死尸。但是什么人的尸体会收埋在咁粗的藤蔓里头呢？而且呢，我们离他不远，条绿丝闻起身又没什么异味，反而还觉得有一阵阵的植物芳香。我孭住个人行得不快，于是同肥仔打了个眼色，叫他过去看看。肥仔拎起冲锋枪行埋去，无厘头地问： 啊，这位靓姐，你是死的呢定是生的呢？那 个女人没有任何反应，肥仔拧转头对我说： 看来呢是只种子来的，不如咪鬼理佢啦，我有我地行，佢有佢喺度踎啦。 我觉得唔似，于是就对佢讲啦：点会是种子？你睇下嗰个女人嘅心口仲喐下喐下咁嘅，好似係有呼吸嘅，似係瞓着咗多啲。肥仔用支枪督咗下个女人，即刻就吓到成个跳咗开去，差啲将我撞咗落悬崖。我用手捉住身边突出嚟嘅岩石就问佢咩事啦。肥仔系指住嗰个女人口震震咁对我讲啦： 老虎啊，佢对住我笑啊！ 我听肥仔话用冲锋枪一督个女人就会笑，都吓到心惊肉跳啊！呢、这个深山老林里头，唔通真系有妖怪嘅？但系心念一动，心谂会唔会系嗰啲嘢呢？如果系嘅话，咁杨雪莉就有得救啦！于是我先将杨雪莉平放喺石板上面，同肥仔一齐行埋去啲藤萝度。我仔细咁睇下个女人，佢冇头发，冇眼一毛，但五官齐全，额尖颈细，双乳高耸，点睇都似系个生得唔错嘅女人。当然啲皮肤就绿到得人惊。再向下睇，这个女人系冇脚嘅。或者咁讲呢，佢係包响好似包子咁嘅老藤蔓里头，双脚已经同啲植物生埋一齐，都睇唔出边度系脚嚟嘅。我用工兵铲掂咗下佢，这个女子嘅表情即刻就发生咗变化啦。嘴角上翘，竟然响度笑。肥仔啱先就係被女人呢个表情吓到甩酥嘅，这个时候定返落嚟对我讲啦： 这个唔系人，更加唔系种子呀。老虎呀，你仲记唔记得我哋细个嗰阵时候听过嘅嗰单嘢呀？ 我岌咗下头就讲啦：冇错，闻之不应，苦之则笑啊嘛。諗唔到世间上真系有呢一种嘢㗎吓。我哋军区有个老首长亲眼见过一件咁嘅事。当年红军长征，兵困大凉山嘅时候，刘伯承曾经单枪匹马去同彝人嘅首领小叶丹结盟。当时有小部分红军同大部队走散咗，佢哋喺彝山度就见过呢一种嘢。呢一种绿色美貌女子叫玉桂，系一种非常罕见嘅珍稀植物，要喺古壁深崖嘅极阴之处先至会有嘅。凡系吸咗地气精华嘅植物，都生到好似个人咁嘅，即使系千年嘅老山参，都净系有五官，而木桂就生到同人差唔多样， 就嚟成精㗎喇。已经好难估计已经生咗有几多年头。我接住对肥仔讲啦。听讲当年个红军战士呢以为呢种嘢系山鬼，就用大刀去斩啦。结果喺个伤口度流咗好多汁出嚟，异香扑鼻。后嚟呢佢哋就煮咗嚿肉桂嚟食。佢哋叫呢啲嘢做翠番薯喎。而人讲俾佢哋知呢样嘢系木桂。我估啊，依家呢嚿嘢亦都系木桂之类嘅嘢嚟啦。肥仔话啦，哎呀，如果真系木桂啊，咁咪仲值钱过人心㗎喎。老胡啊，你睇我哋系挖出去拎返去呢，定系就地切咗佢啦。我对佢讲啦，依家你啊已经孭住一大袋名气啦，我又要孭住杨雪你，边度仲攞到其他嘢啫。据讲呢样嘢呢有解毒嘅奇效，淨係唔知佢可唔可以解尸毒㗎啫。而且你睇下条老藤都断埋啦，断咗养分，未到听日啦呢嚿嘢就会谢㗎啦。我睇我哋都系唔使客气啦，依家当堂就食咗佢啦。肥仔淨係饿到个肚贴住个背脊，巴不得我咁讲啦。肥仔举起工兵铲，一铲就先切咗木桂嘅一边膊头落嚟，搣成两边，递咗一边俾我讲啦。献王嗰嚿烂肉啊，随时都会追上嚟嘅。唔得闲好似革命前辈咁煮嚟食啦，我哋啊唯有啊监生食算啦。我接过半边手臂，见到断面度流咗啲非常清嘅汁液出嚟，用个鼻一索，哇，清香嘅味道啊，即时使成个人醒晒。用条脷舔咗下啲汁，啱啱开始呢只係觉得甜甜地，慢慢个口里头就感觉到咗浓郁嘅香甜，啲味道啊非常特殊。我再咬咗一大啖，嚼咗几下，清爽甜脆，唔知係咪饿得滞啦，定係因为条木桂精华本嚟味道就十分精美，食下食下仲食上瘾添。我哋喺山神庙入洞嘅时候带咗三日嘅食物，但是到了天宫的时候已经被肥仔吃到差不多了。一路狂奔，体力消耗极大，都饿到发软体了。总算是有些东西吃，于是狼吞虎咽地吃起身。我咬了几啖，觉得整身都清凉，个肚的饥饿感都减轻了不少。杨雪莉还昏迷紧，我拿了一大块木桂，用散冰刀割开层皮，捻住佢个鼻，灌啲汁入佢个口度。杨雪莉块面原本仲笼罩住一层阴郁嘅湿气，饮完啲木桂汁液之后，呢一层湿气竟然就退走晒啦。我即刻就安乐晒啦，杨雪莉条命算系执翻嚟啦。我又将啲木桂切烂佢，同埋啲糯米包住佢个伤口，叫肥仔将包里头冇用嘅嘢掉晒佢。将剩返嘅木柜都全部装入个密封袋里头带走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要马上起程啊。肥仔掉咗几件牙钉嘅金器，将剩返嘅半隻木柜塞入个密封袋里头。我顺手攞起献王嘅人头塞入自己嘅葵行袋里头。如果真係被追到走投无路，就只好攞佢出嚟甩身啦。喺度停咗下，又耽搁咗七八分钟，但总算是食咗啲嘢，恢复咗啲体力。我望咗下谷底嘅深潭，一片墨绿，似乎冇咩异动。但我嘅直觉话俾我知，咁只不过系暴风雨前嘅平静，唔彻底解决呢个尸洞，就绝对冇办法甩身。于是孭起杨雪莉，同肥仔继续沿住栈道向上爬啦。肥仔边行边对我讲啦，唉，今次嚟云南啊，真系揾命搏啊！不过呢，都揾到几件值钱嘅嘢，翻去之后呢，都够佢哋恨翻几年嘅啦。我对肥仔讲啦，天宫后殿度揾到嘅玉盒，虽然唔知里边装啲乜嘢，但一定系件紧要嘢嚟嘅，仲有镇住青铜角嘅铜镜 都是大有来历的，讲不定是商周时期的古物，这些东西呢都是非比寻常的。你同我记住，把口要密实啲，在未搞清楚之前千祈咪泄露出去，就连大金牙都冇讲俾佢知住。讲起献王墓里头摸到个名器，我下意识咁摸咗下自己嘅葵行袋，谂起里边除咗献王嘅人头之外，仲有向佢只手度除落嚟嘅黑色指环，呢啲都应该系献王十分重视嘅物件，重要性可能即系仅次于毛尘珠。不过呢啲嘢又系用嚟做咩嘅呢？迷惘嘅思绪被谷底巨大嘅声响打断咗，一阵阵指甲拗长嘅刺耳噪音，断断续续咁沿住石壁传咗上嚟，啲声越嚟越大，上升嘅速度十分迅速。我心谂，弊家伙啦，依家离栈道嘅终点仲有一大段距离，跑上去就肯定嚟唔切噶啦。即刻四周围望下，有冇地方可以匿埋呢？发现我哋所在嘅位置竟然离葫芦洞嘅洞口唔系好远。响洞口度落嚟嘅时候虽然唔容易，但用飞虎爪爬上去都唔会好难嘅啫。潭底嘅尸洞已经离我哋好近啦。我见时间紧迫，除咗呢个葫芦洞再都冇其他地方可以去啦。於是攞起杨雪莉嘅飞虎爪，勾实岩壁。我又用登山绳同俗称快挂嘅安全衫，将杨雪莉同自己扎实，拉住飞虎爪精钢嘅锁链，踩住岩壁上面反斜面嘅立足突点，一步步咁爬去葫芦嘴啦。一入葫芦洞，发现呢度嘅水面低咗好多，四周围瞓住啲白雪雪嘅尸体，都系嗰啲面目狰狞嘅死虫人啊！可能系佢哋唔适应洞口低氧嘅环境，都退翻晒入洞里头啦。洞口呢度咧，暂时仲算安全嘅。我即刻将杨雪莉放低，用快挂固定登山索，抌条绳落去俾肥仔。肥仔有恐高症啊，如果冇人帮佢，佢系好难爬上嚟呢度嘅。但系我向下一睇，即刻就全身打冷震。今次是我第一次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个尸洞，乌卒卒地一大嚿，几乎遮住半边潭口，大概是个乌头，不是传说中五官齐备好像人头那样，只是在上面有几个巨大的黑洞，似乎就是眼耳口鼻之类的位置了。尤其是一大一细两个相对的黑洞，应该就是肉之的两个眼穴了。依家佢正黐喺岩壁上面，不断咁向上蠕动。我依家企得咁高，都可以闻到佢啲臭味。散开嚟嘅黑气，几乎将晴朗嘅天空都遮住晒。呢个不断扩大嘅尸洞效应，绝非一般可比啊！佢几乎冇弱点，根本冇可能抵挡。一旦被追上，就会被吸入嗰个生唔生、死唔死嘅空间里头。我即刻叫肥仔快啲手啦，肥仔都知道厉害嘅，手忙脚乱咁向上爬。就响肥仔离洞口仲有两米嘅时候，突然听见一声凄厉嘅哀鸣响半空度传过嚟，我觉得眼前一暗，一只雕号响半空度冲肥仔扑咗过嚟啦。我心谂死火啦呢次，雕号呢一种扁毛畜生系野生动物里头最忌仇嘅。我哋喺密林里头用冲锋枪做瓜咗一隻，諗唔到呢一隻嘢竟然唔理依家係日头，匿喺山谷阴暗嘅地方伺机嚟偷袭我哋。我手度掹住条绳，想攞枪都嚟唔切，而依家肥仔又身处高空，仲捉得实条绳向上爬，都应算係奇迹啦，更咪使至佢可以还击啦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雕号已经好似阵风咁扑向肥仔对眼。好在黄凯旋同志亦都系经历过严酷斗争考验嘅人，响生死关头仲记得一缩肚腩，低头避个雕号好似钢钩咁嘅利爪。但系肥仔个头就避咗过去啦， 背脊度嘅背囊就俾隻嘢搲到正。雕号系丛林里头嘅空中杀手，佢嘅爪啊锋利绝伦，同钢刀差唔多。帆布做嘅防水背囊即刻就俾佢由上至下撕开咗一大条罅，里面嘅部分物品包括玉盒、古镜都纷纷跌晒落下边啦。 茅山教嘅传人张国忠同师兄老林头，凭借住千年传承嘅茅山道术，踏足天下。为咗探寻全国宝玺嘅秘密，深入巴山险境，身处港岛邪魂同江蜀迷阵之中，又系边个可以生存到最后？隐藏喺武陵山之中嘅，又究竟系乜嘢呢 ？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茅山后裔》第一季《全国宝玺》，就等 RM 带你进入呢个离奇玄幻嘅世界。